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89集。情神，你的名字还挂在首发成员上。上。陆兆颖直接点进去那个 QR 的账号，只有一条系统微博，一个关注，42万粉丝。若不是今天成俊游戏上那个好友 QR， 陆兆颖真的快忘记这个从来没有发过一条微博的 QR 了。QR 的三张神牌给他的冲击太大了。陆兆颖觉得，就算是杨飞，也很难说一下子就拿三张神牌送人。大写 QR 跟小写 QR， 就一个大写一个小写的差距。加上两者跟 OST 都有关系，陆兆颖有 80% 的把握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。他直接点进去 QR 的关注列表，点开他关注的那个人。这个博主也有两万多的粉丝了，微博上发的最多的就是他的同桌，然后就是他的宠物咪咪最新一条微博。 超酷同桌今天昨天请假去魔都，老班上课都精神了，我们家咪咪偷偷吃草，被我爸惩罚面壁了好久，同情他。 第一句话陆兆颖觉得有些眼熟， 一个宠物吃草还能被罚面壁，这家人太严格了吧。 程木给秦冉倒了一杯水，过来就看到陆兆颖的微博页面。陆兆颖点点头，含糊着开口， 啊，是挺严格。 他继续往下翻，越翻越觉得这些微博描写的内容眼熟。左撇子，手受伤。陆兆颖放下手机，神情有些呆滞的往沙发上靠了靠。程木看陆兆颖神情有些呆滞，问了他一句， 陆少，你没事吧？ 啊？ 陆兆颖摇了摇头，他觉得有些不对。 哎，陆少，你去哪儿啊？ 程木原本等着陆兆颖带自己打游戏，见他往楼上走，不由得开口， 我找俊野。 说话间，陆兆颖的人已经到了楼梯口。秦冉正翻着微信的朋友圈，手上拿着程木给他的水，不是陆兆颖的目光。微信上妍希刚刚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朋友圈下显示的地址正是魔都的一条街道。秦冉眯了眯眼，妍希也在魔都。三楼，顾惜池还没有来，陆兆颖就看到程俊一手拿着试管，一手拿着培养皿，正放在仪器上测试。 俊野， 陆兆颖按着手机就往程俊那里走。 什么事？ 程俊马上把培养皿放下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又转身去了电脑面前，打开了实验电脑上的一个账号。登录上的是顾惜池的账号，他看了一眼，点开一个备注是老头的头像，直接发了个视频过去。 就关于你那个好友 QR， 你 不行。 陆兆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程俊淡淡的打断。正好程俊发的那个视频接通了，对面是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头。 难得呀，孽徒你竟然发视频给我，怎么最近？ 视频上的老头站在一堆泡在福尔马林的器官面前，一边说着一边抬起了头。他鼻梁上架了个老花镜，手上拿着一把虚薄的手术刀，一抬头就看到视频上懒懒散散地靠在实验桌上的男人，对方穿着黑色的丝质衬衫，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老头面色变了变，然后精神忽然一振， 哎呀，爱徒，怎么是你啊？你在小池那里？ 他连忙改了个称呼， 啊，老师好。 程俊先是礼貌地问了个好， 啊，有个研究实验过程我跟顾惜池都看了。 程俊的手指撑着桌子，低头给他发了一份文件过去， 你看看。 他还能请到你做研究？ 老头惊讶了一句，不过也伸手接收了文件，坐到椅子上开始看。 陆兆颖见程俊完全不理会自己，不由摸了摸鼻子，又退出去了。十分钟后，老头终于看完了一份文件，他抬起了头，有些震惊地看着程俊，喃喃开口： 你们俩小子，这次是要闹出大动静了。 国际医学组织这些年一直在进行细胞癌变再生研究， 我这边有一份刚采集的调查结果，你先看看。 老头抬手将电脑桌面的一份文件发给了程俊，直接站起来： 这东西我拿给其他博士。 他把文件打印出来，带上门出去。程俊这边只能听到一声极为轻的关门声。与此同时， OST 宿舍，他们总部在京城，但是云光财团不缺钱，这回来魔都直接给他们租了一栋别墅做大本营。 教练，严又没来训练？ 易继明拿着一瓶水走到杨飞身边，问他身边的教练。打职业赛的基本上都是昼伏夜出，杨飞每天晚上训练自己的手肌肉反应。杨飞打开游戏，进入模拟竞技场，开始组卡牌练技能。他们的训练赛很少在自己的职业账号登录，毕竟他们的职业号上加了不少好友，这些好友都可以在好友观战观战他们。职业队的训练赛都有自己的套路，很少公开。进入模拟训练营不会留下摄像记录。教练皱了皱眉，他看着杨飞和易继明说： 你们觉得明天晚上的比赛换了颜怎么样？他现在的心思不在比赛上， 毕竟他当初是小战队的领军型人物。 易继明一头黄毛在灯下反射着光，不屑地笑笑： 来我们战队排在我跟杨神后面，受到的关注处处不如杨神，他当然不服气。 杨飞组了一个组合，在模拟竞技场放技能。闻言点点头： 换了吧。 青训队里就严手速高，但教练跟其他人都不想冒这个险。见杨飞同意了，教练就去替补队那里重新找队员。 小鱼啊。 教练把新队员找来了办公室，他端着一杯茶站在办公室的窗边，把换队员的事情说了一下。小鱼震惊地应下了这件事，在办公室愣了半晌，才魂不附体地转身出门。转身的时候，正好看到教练桌子上摆着的一张照片。照片看起来不是特别新，上面是五个人的合照。小鱼能够看到照片里的杨飞跟易继明，两人当初脸上都有些青涩。令小鱼奇怪的是，站在五个人中间的竟然不是杨飞，而是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人。因为扣着鸭舌帽，帽檐压得低，看不大清楚脸，只能看到精致的下巴，好像是个女生。小鱼惊讶地张了张嘴巴，不知道那个女生是谁，竟然还能占了杨神的 C 位。他收回视线，一边想着一边出门。刚走几步，就看到楼梯口一脸黑气的严。 教练让你上场。 严手中拿着一根烟，身上烟味大，他嘲讽地看了一眼小鱼。小鱼往后退了一步，有些害怕地说道： 好像是的。严哥，我先下去跟杨神他们训练了。 他朝严鞠了一躬，立马绕过他往楼下走去。严站在楼梯口，看着小鱼跟楼下坐在电脑面前杨飞的身影，垂下的眸子里满是阴鸷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